昨天空间里面，我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同学呢，给我留言说，你长得很像我同学。不好意思，我就是，好吗？有时候觉得人的记忆真的是很不牢靠，放下太久的东西，有时候甚至都不记得了。 绕着山路走得累了，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，去面前的美丽贝壳，心不透彻不会懂多难得，以为只要简单的生活就能平息了脉搏，却忘了在逃什么。我的爱明明还在，转身了才明白该把幸福找回来，而不是各自缅怀。我会在沿海地带等着潮汐更改，送你回来，你走路姿态微笑的神态，想你是怎错过了真爱。简单的生活就能平息了脉搏，却忘了在逃什么。我的爱明明还在，转身了才明白该把幸福找回来，而不是各自缅怀。我会在期待等着潮汐更改，送你回来，你走路姿态微笑的神态，牵你是曾错过的真爱。莫非这是上天善意的安排，要让心更坚定，彼此更接近，真爱。 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，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，刹那间我泪如雨下。昨夜我静在绿雨中，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，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，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。至少有10年不曾流泪，

刚看了一则资讯说单身的人睡眠会比较差，最新研究说对年轻人来说呢，单身会影响睡眠质量，单身引起的孤独感呢会增加应激激素皮质醇，导致睡眠中断。有伴侣的话呢，能够减轻我们的焦虑紧张的情绪，使睡眠稳定踏实。有人说有钱不一定幸福，所以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不一定幸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。 有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它是否是一种味道，还是引力？ 从我初恋那天起，现实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 风雨，爬上山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脸就像患重感冒，打着喷嚏，发烧要休息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有过许多誓言，海枯石烂，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。 所以说，永远多长，永远短暂，永远的平凡。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。 那滋味时而在飞，时而下坠。 现在呢，玩无人机的越来越多了，有一些低素质的飞行者呢，造成了很多的治安问题，所以很多的国家呢，就纷纷开始研究先进的科技，想要遏制这种情况的发生。荷兰呢，反其道而行之，荷兰居然训练了一批老鹰来擒拿无人机，效果还挺不错的呢，莫名的觉得有点帅，是怎么回事？ 如果当初再交会是那

刚看到一个话题说，如果可以穿越到父母年轻的时候，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？然后就看到底下的留言都是什么告诉他们每期彩票的数字啊，告诉他们赶紧买房之类的。你们还可以再搞笑一点吗？ 来吧伴我飞，多久都不会累，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。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，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。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，让我感动，坠落在我的梦，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。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，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。 我说她没有化妆之前呢，觉得自己能找到对象就不错了，但是化完妆之后呢，就觉得自己可以找一个彭于晏之类的。女生都有这样的错觉吗？感谢你一个小时的陪伴，龙爷在北京给你说晚安，我们明晚同一时间22点不见不散。 千万不要感到失望，还会有一双手在你前方。可能现实让你不好过，梦想也有迷路时候，不管未来会有什么，有爱就能度过，永远记得你还有我。 Just love， 相信爱能给你力量。 Be strong， 你会知道你最棒。 希望我能带 可以让世界变不一样，让它不一样，但是不要只是想象，展开你的双手变成翅膀， 让梦飞翔 飞翔，因为爱是温柔的眼光，因为爱是美丽的信仰，不管梦想多么微弱，有爱就能转动，还有你还有我。

界是你的配角，为了表现你的羊角，有恋人最亲密的嘴角，再骄傲也愿意渺小，为了凸显你的羊角，这角度说真的很好。 伤心，因为青春就该好好闯一闯，要飞翔，要寻找真理想，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，努力啊，趁着梦想往前，别说累，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加油啊，逆着风也要飞翔，很辛苦也要坚强，带着梦想去飞翔，努力啊，趁着梦想往前，别怕黑，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，逆着风也要盼望，很受伤也要勇敢飞翔。受伤，跌跌撞撞，失去方向，但是青春就该好好闯一闯，去飞翔，去寻找真理想，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，努力啊，趁着梦想往前，别说累，总有人在身旁为你加油啊，逆着风也要飞翔，很辛苦也要坚强，带着梦想去飞翔，努力啊，趁着梦想往前，别怕黑，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，逆着风也要盼望，很受伤也要勇敢，还会受伤，努力啊，趁着梦想往前，别说累，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加油啊，逆着风也要飞翔，很辛苦也要坚强，带着梦想去飞翔，努力啊，趁着梦想往前，别怕黑，总有身旁为你祝福啊，逆着风也要盼望，很受伤也要勇敢。亲爱的你，别在意，别管一路风和雨，做自己，尽管多么的美丽，安安静静，我和你，笑看那些不如意，只要你不怕风雨。人生

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。还有还有，下风流花似花无